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、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三十集，拜见太子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外头来了东宫的人，说是太子殿下想见唐大人。唐范并不意外，就算太子不找他，他也是要找太子的。有了昨夜的经历，在入宫时已经不会有太多的感触了。更何况唐范现在满脑子都是东宫案的线索，也顾不上去多看几眼宫殿风景。太子昨夜也见过了，不过白天来看自然多了一份清晰。他今年刚满八岁，但从小为了躲开万贵妃的耳目，在宫中东躲西藏，吃的也都是宫女宦官们省下来的口粮，身体发育偏于瘦弱，看上去倒像才五六岁的样子。一身东宫袍服穿在身上也有些空荡荡的，令人心疼。不过虽然没有一出生就锦衣玉食，却看得出他十分用功努力，礼仪举止也都是进退有据，挑不出错误。当唐范行完礼之后，太子马上道： 来人，给唐推官赐座上茶。 唐范推辞道：多谢殿下体恤，臣站着便行了。 唐推官是为父皇办事，身负皇差，不必客气的。 唐范便也不再客套，道了谢坐下。 这桩案子唐推官可有什么发现？ 太子本来也只是随口问问，这才不过一天，能够发现什么？谁知道唐范却道：确实有些发现。唐范将韩藻死因说了一下，太子听得睁大眼睛，忍不住从座位上站起来。 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小枣好惨。 他再勤奋克制，毕竟也还只是一个八岁稚童，虽然从小就经历了各种磨难，但在听说朝夕相处的小伙伴如何惨死时，仍旧忍不住泪眼汪汪。 唐推官，究竟是谁要害小枣的？你查出来了吗？ 太子在说话的时候，唐范也在仔细观察他。一个人的言行举止虽然不能作为实质的证据，却可以作为参考的补充。太子幼年时遭遇的苦难可能比一个普通人还多，他随时要面临死亡威胁，所以不得不在宫中跟着忠心的宫女内侍们到处转移阵地，避开万贵妃的迫害。这放在话本传奇之中可能还略显狗血的情节，在成化朝却是确确实实发生过的事情。他的生母季氏，在三年前他刚刚被封为太子的时候就暴毙了，可当时没有人跳出来喊着要深究彻查到底，大家都很有默契地将此事接了过去，都以为太子年幼不会放在心上。但一个早熟的小孩如何会不知道自己的母亲经历了什么？整座宫廷的流言蜚语怎么可能不从他耳边流过？然而遭遇过这么多的坎坷，太子整个人却没有因此变得阴沉，反而散发着一股安静柔和的生气，眼神也澄澈见底，并未被世事的险恶复杂所污染。唐范自问也经历过不少世事人心，以他的观察，从太子对韩藻的真情流露上，对方应该是跟此案没有关系的，最起码也不会像万贵妃怀疑的那样为了报复他而故意栽赃。所以小人看君子永远都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他们不会知道君子在想什么，更不会理解君子的想法。唐范摇摇头： 目前仅仅查出死因而已， 即使太子不来找臣，臣也准备过来请见太子的。臣想知道，从韩藻入宫到他倒闭的这段时间里，他究竟做过什么，与什么人见过面。太子眨了一眨眼，呆愣了好一会儿，然后才摇摇头。 没有，他就一直和我在这里读书，哪里也没有去过。 唐范又好气又好笑，这位太子殿下一看就不擅长说谎。他接着说道，殿下此言当真？此事事关重大，若对方并不单单只是为了针对韩藻，而是别有他意，只怕殿下也会有危险的。太子沉默下来，唐范决定逼一逼他。若是殿下不肯说实话，臣只好去请陛下出面了。他说罢起身拱了拱手，就要往外走。太子连忙喊住他，甚至失态地追上来。 别走，别走，你等等。 唐范转过身，太子咬住下唇。 我可以告诉你，可是那个人绝对不会害我的，更不会害小枣，你须得答应我，千万不能跟父皇说。 唐范点头道，只要与本案无关，与凶手无关，臣自然不会深究。太子不吭声，站在那里犹豫，唐范也拢袖等着，没有催促。好一会儿，太子屏退了左右宫人，对唐范道， 小枣某时入宫之后，我们便在一处读书，中途我让他去一处地方看一个人，来回也只有小半个时辰，而且那个人绝对不会害小枣，更不会害我的。 那个人是谁？ 吴娘娘。 唐范一时没反应过来。哪位吴娘娘？ 就是父皇的第一位皇后呀。 哦，是那位吴皇后。唐范想起来了，这位吴后因为杖责万贵妃而被当今天子废弃，逐入西宫。在那之后，宫廷内外就很少听到那位的名字，这个女人仿佛被彻底遗忘在众人的视线之内。 吴娘娘住在西宫，那里经常缺衣少食，我不方便亲往，只有小枣年纪小，身份特殊，不会惹人盘问，所以我有时候会让小枣送些东西过去。 唐范何等聪明的人，稍微一点拨就明白了。吴后可是曾经帮助过殿下？太子没有说话，黝黑的眼珠子一动不动地瞅着他。唐范温声道， 殿下放心，与本案无关的事情，臣一个字也不会往外吐，这件事臣会当作没有听过的。不过西宫那边臣还是要去一趟。 太子着急起来， 不行，到时候父皇知道你过去的事情，贵妃肯定也会知道，他们要是问起你为什么会去找他，当年的事情就又会被提起来，到时候贵妃不会放过吴娘娘的。 那就说是韩藻贪玩，趁着中途休息的机会溜出去玩了，臣必须将他可能跑到的路线都查问一遍，到时候不单是西宫，那附近臣都会去。如果吴后与此事无关，万贵妃自然也就不会怀疑当年他抚育帮助殿下的事情了，如何？ 太子微微将嘴巴张圆，不可思议地看着他，似乎不敢相信一个臣子会当面跟自己商量欺君罔上的事情。唐范微微一笑， 这也不算欺君，只是稍微将事情变通一下，臣为殿下着想，也请殿下为臣保密才是。 你不怕得罪贵妃吗？如今满朝上下没有人敢得罪贵妃，你为何不怕？ 臣不是不怕，只是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吴后帮助殿下的善举与本案并无关系，原本该是秘密，这世上本来就不应该有人因为做了一件好事而得到恶报。臣查案呢，也是为了找出凶手，不能打着大义的名义而使好人受到伤害。当然若是吴后与本案有关，到时候还请殿下恕臣不能徇私。 太子连连点头， 吴娘娘是好人，她绝对不会做出那种事情的， 不过吴娘娘在西宫待了很久，神志有些恍惚，有时候会有癫狂之举，请唐推官不要和她计较。 唐范拱手道，殿下放心，那臣这就先告退了。他退了几步，转身欲出。 等等！ 太子喊住他，又快步追上来。唐范转身，不明所以。 唐推官，你方才说，这世上本来就不应该有人做了一件好事而得到恶报。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，也很喜欢这句话。你以后还会有机会进宫吗？我想多和你聊聊天。 这可不是微臣能够做主的。不过殿下身边英才荟萃，都是比微臣有才的大学问之士，臣这微末之身实在入不得殿下法眼。太子也露出小小的笑容，清秀的面容不太像陈化帝，唐范猜测他应该更像那位早逝的生母。 唐推官，你太谦虚了，我听说过你的陈化十一年的传炉，对不对？我还拜读过你的文章，写得很好呢。 多谢殿下夸赞，以后若有机会，臣定会来拜见殿下的。太子点点头， 好，我等着，还请唐推官一定要找出凶手，以告慰小嫂的在天之灵。 唐范拱了拱手，臣定当尽力而为。唐范不再耽误时间，从慈庆宫这边出来，便匆匆去觐见成化帝。皇帝陛下向来对朝政大事得过且过，但是这桩案子关系重大，幕后真凶目的未明，而且韩藻死因诡异，还真就勾起了他不小的兴趣。听说案情有进展，便很快同意召见唐范。虽然如此，但唐范仍旧在外头等了老半天才得以进入。一见面，唐范也没有一副小官难得见到天颜激动地光顾着拍马屁的模样，而是开门见山，直奔主题。韩藻的死因，在他过来觐见太子那会儿，西厂的人肯定就已经上报成化帝了，所以唐范只是略提一嘴，就直接跳过去，将自己的分析一说，并请求开放宫中一些地方，让他去逐一查问。实际上，他只是为了去找吴废后问话，但碍于万贵妃对吴氏的仇恨，如果他知道了当年吴后帮助太子，而太子现在还不时派人偷偷去探望吴后的话，一定会对吴后进行报复。唐范既然答应了太子，不将吴氏暴露出来，就只能迂回着来。成化帝被当年李道士窥探内宫，企图刺杀自己的事情搞怕了，听到韩藻的死，第一反应就联想到凶手要对付的可能是太子，甚至自己，倒也没有多做犹豫，就同意了唐范的请求。不过鉴于唐范是外臣，成化帝要求他在宫中行走的时候必须得有内患陪同，也不能随意离开既定的地方，跑到没有事先禀报的地方去。唐范自然一一应承下来。这一番周折，等他从宫中出来的时候，天色已经将近傍晚了。可怜唐大人一天下来尽是奔波，连口饭都没能吃上。他官位低，虽然奉了旨意，可也没有得到流饭的待遇。若现在换了内阁大学士或是六部尚书在干活，肯定就不是这个待遇了。可尽管这样，他跑得脚下起泡，却仍旧没有溜号去找吃的，而是先去了西厂。因为他上午离开的时候，韩藻的尸身还在那里搁着呢。听说他回来，边玉很快就过来了。唐范问他，随百户是什么时候走的？ 您走了之后不久，他也走了，后来派了人过来让我转告您，北镇府司那边临时有差事，随百户要出一趟远门，约莫要数日到半月，让您不必等他。 唉，他走的可真不是时候，这让我一时半会儿上哪儿去找个合作默契的老伙计来帮忙啊。 这不还有我吗？ 伴随着说话声，大明西厂提督汪直汪公公从门口走了进来。唐范简直无语，这真是阴魂不散了。汪公日理万机，何必专程过来陪我呀？ 哟呵，我看你还挺不乐意啊，你不是要进宫调查吗？那是陛下让我看着你，免得你去了不该去的地方。你以为随广川能跟你一道在宫中转来转去啊？那是什么地方？他就是太后的亲戚，也没有这么大的脸面。 汪直沈笑，一反在皇帝跟前的小心恭谨，对着唐范说话，他当然用不着客气。 怎么着，有我陪着你还不满意？这是你求都求不来的幸事，多少人想见我还见不上。从今儿起到案子了结之前，我都跟着你，有什么事要办呢，我一声吩咐下去，西厂的效率可比随广川的劳什子锦衣卫高多了，更何况他还仅仅是一名百户。你也甭担心，我不会碍着你的事儿。既然此案交由你做主，那就全权由你做主。 话都让汪直说完了，唐范还能说什么？他只能无奈道：哎，如今宫门将闭，要查也不急于一时，只能留待明日了。汪直嗯了一声，唐范见他还不走，奇怪道：汪公可曾用了饭？ 吃了，干嘛？还想让我请你？没门。 汤范愣了一下，才说道：我两顿没吃了，若汪公不嫌弃，就跟着我再去吃一顿吧。汤范本以为自己这样说，汪直肯定甩甩袖子走了，结果这位厂工竟然还真的就换了一身衣服，又给了唐范一身长服让他也换上，然后跟着唐范从西厂走到城北的馄饨摊子。直到汪直在他旁边的凳子上坐下，唐范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。他并不是畏惧汪直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堂堂一个西厂提督，平时对着六部内阁也是颐指气使的人物，现在竟然有闲情跟着他在这里吃馄饨，还赶也赶不走。汪公公今儿个是吃错什么药了？而且表示跟汪直并不熟的唐大人也觉得被一个太监这么跟着很别扭，他本来还想顺道拐去书房看看最近有什么新出的话本，结果现在这样让他怎么去吗？跟着太监手拉手到书房看风月话本，是不是太奇怪了一点？ 你看着我做甚？舍不得请我吃饭啊？别忘了，上回我还请你们吃了仙云馆，光是那里一盘菜的价格，就够你在这里吃上100回馄饨了。 汤饭无奈，请请请，王公想吃什么就点什么，下官乐意之至。 这还差不多，不过你这也没什么好点的，吃来吃去还不都是馄饨？ 那汪公可就真猜错了，这里的老板做馄饨是出了名的，不过汤面也不错，尤其是那老虎熬出来的骨头汤真是一绝了，仙客楼也未必有这份用心。他们开的是夫妻店，老板娘负责擀面拉面，老板负责包馄饨，不过现在这么晚了，面估计是卖完了，馄饨可能还有的剩，到时候骨汤馄饨撒上香菜芝麻，您可真要尝尝了。说到吃，唐大人那必然是如数家珍的。